父的为求乡， 下面是何英等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Yeah. 期待必遭鸳鸯成双对，可期待月郎在你把家 最后是方亚芬演唱的《西厢记》。 原来西江的人儿李四同，他不住地的刀枪把刀身用，他不要去上魔力宫，他不曾高啊把风雨弄，他家是儿女的在小仓中，他是英雄恨地穷，独自为搅乱子宫谁自用，他求必中我一同，分明是把老爹多激动，官娃一求官当爷，只因结果痴心同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组粤剧选段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Thank you.